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同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俾到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淡同你一齊反曼大聯盟。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啊即係其實話說咧，就喺呢個曼聯就即係痛失兩分，俾呢個卡迪夫城逼和嗰晚咧，咁就有個 佢逼和卡迪夫城啊， 唔係 卡迪夫城痛失兩分，大佬， 係仲要掉 咧，卡迪夫城贏啊嘛， 係啦，咁啊嗰場波咧之後咧就有曼迷就發難，就話我哋呢個 page 即係佢唔知道我哋有節目啦，應該就話我哋呢個 page 咧就係、 打飛機， 自我感覺良好嘅一班細路仔咁樣講。咁啊，即係都好啊！我哋呢扎細路仔其實就即係都識講下股咁樣咧，其實真係即係 多謝啦， 都多謝我哋啦。 我幾耐冇人稱我做細路仔，幾十年啦啫。 喂，所以要講下嗰場波點解啲曼迷會咁撚嬲、咁撚激動？其實，喂，嗰場波我好撚開心， 我都幾開心㗎。 係咪你有睇嘅？ 有睇曬，但係我就開住威格其中一個節目睇咯，因為佢入到2-1咧，我就滾滾地啊。 哦、oh, ，OK， 佢入到2-1，我都好撚興，我唔想再聽旁述啦，咁我就開咗個節目喺度聽啦。 我嗰一日我就堅信，即係佢係會撲街嘅。 我去到咁上下，我都開始堅信啦。 因為當佢入冇能力，佢入第三球咧，我就覺得 佢有危機， 佢似會含撚啦。 嗯，佢都應該，佢就等於阿京一，我哋之前就講話，唔好早入去波捏住佢，就實批嘅，就反而去到真係拉屎。87、88、89， 冇錯， 一鳩隊入咗去咧，佢就冇撚符噶啦。 係啊，冇錯。 咁但係嗰場波有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嘅，就其實就證明咗曼聯今季嘅排名係會高過曼城嘅，因為曼城係輸俾卡迪夫城， 冇錯。 而曼聯咧就係竟然可以和到卡迪夫城，咁即係佢係1-0擊敗呢個曼城。 咁樣啫。 咁排名嚟講咧，就應該曼聯係會高過曼城嘅。 即係嗰場打比可以唔使踢噶 咯。唔係，當其實即係調翻轉講，點解嗰扎曼聯嘅球員？喺贏咗贏緊2-1嘅時候，好似相對上鬆懈咧，唔係能力問題，亦都唔係 confidence， 而係佢知道咧，就算俾呢個卡迪夫城入一球咧，逼和咧，佢都係贏曼城1-0嘅。 啱， 係啦，就算 足球算， 就算卡迪夫城3-2贏呢個曼聯， 都係和啫， 佢都係和嘅啫， 冇錯。 咁啊，即係同分同得失球同對賽往績。 踢完， 咁就即系抽签争前四嘅，即系佢觉得系 O K 嘅件事，就系咁样 work 咗咯。系，其实系咁样嘅。 你讲曼城咧，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嗰日嘅嗰日嗰场波，礼拜日啊嘛， 系系。 咁我嗰日咧就同我太太咧喺深圳嗰度揼骨，因为好耐冇去过揼骨。 系咪？适逢其会啊， 揼骨要俾20蚊贴士喎，最少 系吗？ 如果唔系白门噶， 哇唔止啊，我嗰度最少50蚊啊。 我 头顶佢 有廿蚊，屌你有钱啫，因为 系啊， 你穷閪廿蚊已经好捻多啦。 我头先其他嗰度写10蚊噶咋？ 你咪坐二啊，记错咗。 等你又讲埋先， 唔好意思啊。 嗱咁啦，我就知道礼拜日打曼联嘅，我唔知头场定尾场嘅，我唔系好 care 嘅， okay. 因为唔谂住睇噶嘛。我好鬼憎睇曼联啲波嘅，吓咁啊，就系揼紧骨嗰阵时，好似10点零钟啦，咁啊喺骨场里边咧有两个年轻人喺度讲， 系 啊，我喺骨场有波睇，但我冇睇到，咁啊， 你休息室 即系坐喺休息室系啦，系啦，我喺度捻紧脚嗰阵时啊，咁啊就话，唉，都话啦，曼联啊，有咩赢紧5粒啊？ 曼联 系啊，曼联赢紧5粒啊，咁跟住嗰条有讲话赢紧5粒嗰条僆仔就教另一个僆仔。我都教你赌波㗎啦，嗱你每从见到曼联对嗰队名呢唔係咁熟嘅话呢，你买曼联赢6粒楼上啦，一定中嘅，3次会中一次，赔率大，所以3次中一次呢有肉食㗎啦。跟住我諗我唔知道嗰场系咩波嚟㗎，因为我唔知曼联系打头场尾场，跟住话曼联赢卡利夫城5粒都正路啦 ,ok 啦咁样。跟住翻屋企睇。 咁劲，你话股信5-0啦。 对啦，跟住翻屋企睇，咦，依家又打曼联对卡利夫城，原来嗰条曼迷唔识分曼城同曼，哇！笑，跟住我又焗睇曼联啦，翻屋企，屌傻仔，跟住我就真系好耐冇坐低睇足一场， 就睇佢系咪赢6球啊？咩啊？ 可能系重播噶嘛，我睇嗰阵，跟住原来我知道啊，原来系曼城嘅嗰阵时啱啱真系赢紧5粒嘅，啱啱入第5粒嘅，佢讲嗰阵时候， 吓 咁跟住睇曼联咯，一睇到去卡迪夫城最后追和2-2，我又啊非常之伤心啦，边有一队波咁扶碌噶，咁都可以 逼和 人哋嘅， 佢系矛啲嘅，佢最后竟然顶， 我等卡迪夫城伤心啊，sorry。 唔系，通常我有时见到曼联和咧，我梗系有个谂法。其实可唔可以再入多粒呢？ 是可以的， 是不是 那天是那场对卡利夫城是绝对可以入多粒 给他啦，真是。 但是因为你这样想，所以他咪不入多粒给他看 咯。这样。 是不是朗尼那球单都横传，亦都是史诗式记载啦，现在。 史诗式记载啦 。 有图有字啊，现在。是 咯，我都未必会横传，我都求其扮埋去试下啦，他扮都不扮。 是。 传俾龙门， 我其实好捻紧张噶嗰球波，一粒粒过咗后卫，我睇扑街啊！ 系啊，系入紧噶个细线 系嘛？我谂住一推一射就冇命噶啦，一定。 但系佢一俾 你又谂到佢咪唔敢做咯？ 跟住啲股票咪跌咯。 所以 你朗尼个级数嗱，其实我都有讲，其实朗尼个级数系应该扭埋 啱啱啱啱 之后射空门噶嘛，系咪先最简单呢样嘢？佢唔系佢选择咗俾，仲要俾唔到。咁如果咁嘅级数要踢啲咁嘅波，股价咪真系要跌啊？ 咁啊系。我都系谂住佢右摆咧，基本上一推就个龙门都冇啦，基本上 系啊，正常真系推 一系扑跌佢， 系啊， 你得两犯嘅啫，一系扑跌佢，一系就冇啦，你 系啊。 但系其实以波论波咧，即系卡迪夫城入嗰两球都系好精彩， 精彩，精彩。 即系你相对起嗱足球算术啦，相对起曼联嗰一场波入嗰两球咧，即系朗尼嗰球就苦碌鸠啦，即系第一球。系咪？咁但系你睇下费沙金宝嗰一球咧， 好吧 哇！嗰一球其实真系好好波噶，即系佢可以射嘅位其实好窄嘅，即系你睇落去觉得哇好卵大个位，以为会入，其实好窄嘅，因为其实迪希亚已经封咗大部分嘅位， 系 正路系咁计， 同埋波佢又踢得好啊， 系啊， 加上又冇乜点大事庆祝， 吓冇滑场式庆祝咯， 系啦，系啊，冇耶啦，系咪先？ 咁好合理嘅， 系嘛？ 系啊。 系乜嗰个咩金宝踢过曼联嘅咩以前 踢过啊？ 哎呀， 曼联嘅青训， 啊曼联青训嚟噶。 系啊， 你讲起青训，头先就话卖青训咧，佢卖咗个好劲嘅青训噶， 系啊， 卖咗个祖云达斯噶， 系咩？ 而家卖6000万啊，而家， 哦系啊， 而家标价6000万啊， 收翻去， 咁啊跌啦又跌啦，呢咁样戇鳩嘅嘢又跌噶啦， 系5900万收翻去，6000万卖俾人赚100万， 唔系好似免费放走嗰阵。 系啊。 系啊， 佢免费放走，而家嗰个球员标价6000万， 人哋唔捻踢， 慷慨咯， 证明有实力咯， 有实力咯，唔系咯， 仲入波大三波， 攞去，系证明呢件有料到攞去， 系啦，证明佢啲青训劲啦。 唔系，我发觉系嘅，嗱，你睇咁多年曼联嘅波咧，佢嘅球员咧行得出曼联呢个球会之后咧，系仲有大量嘅剩余价值嘅， 系啊， 大量嘅仲有得成长，系非弱式添嘅，仲系嗱，你讲 C 朗就系啦， 嗯。 史坛都会有剩余价值啦，碧咸又有啦，甚至乎而家你费沙金宝啊，你其他嗰啲球员个个都有嘅，真系好奇怪喎呢啲嘢。 即系证明曼联系班霸咯，即系我哋唔要嘅。 啲人系多到啊， 系啊，多到我咪继续攞冠军。 最衰啦，而家搞咁多球例，改咁多球例都唔改到一场可以踢22个，一队波踢22个，我咪可以摆多啲人咯。得个11个，我咪要卖走啲人咯，卖唔到咪卖送俾你咯，慷慨咯呢啲咪。 同埋朗尼嗰球唔俾人赶咗场，我都觉得好捻离谱啦。 我只一开始嗰下打鸠人哋。 系啊系啊，佢喂大佬冇波，佢净扫鸠人脚啊。 都唔系啊，其实而家嗰种即系其实不嬲英超嗰个球证，啲球证都戆捻鸠。 系系。 喂，屌利物浦 啱啱嗰个波我都话应该 strict 嗰、那个诶嗰、那个叫咩 美拉拉斯 ，即系、那个 好捻矛。 比利时仔，哇黐紧线，佢有三码可以直红啊，可以红三次啊， 即系佢可以入翻嚟，出到入翻嚟。 你谂下佢打鸠啊，嗰、那个佐敦轩达成嗰下都嚟 好 啦，跟住之后硬鸠啊阿苏亚雷斯。 因为我嗰日咧就喺APM 嗰个 Pizza Express 食紧饭，咁嗰你 Pizza Express 嗰啲好多西人噶嘛，咁、那个经理咧就话， 哦花咁啊， 系啊，唔系嗰个经理就系喺利物浦出世嘅， 哦， 但系就华人嚟嘅，佢话诶你睇紧啊，嗰啲广东话唔系好正嘅，我喺利物浦出世嘅，所以我都系捧利物浦啊。跟住我话系咩？我话我都系，我话我都支持佢个而家喺度。我最紧要曼联输波。佢诶咁啊系。跟住后屘佢走咗，隔咗一阵攞咗一支啤酒，同埋攞咗一个佢嘅新出嘅饮品咧，嗰、那个 coconut 椰汁椰子水咁样嘅。佢话嘿，大家球迷啊，请你饮啊咁啊，真系。 嗱咁啊，即系。呢、這个咧就同各位听众讲啊，咁啊每逢礼拜六日咧，如果真系想去食饭咧，咁啊去 Pizza Express 度揾翻个经理咧， 边间啊 Pizza Express 度 ？APM 啊 ，APM 嗰间。 暗号系 Coconut 啊， 暗号系YNWA 啊。 屌使捻咩？着住件反反 T 入去咪搞捻掂咯，搞咁捻复杂你班人，啱啱先啊？啱啱先啊？喂，嗱咁嗱，而家分析翻个联赛榜啊， 系 咁啊，其实就曼联就。即系冲击唔到上前四柱啦， 唉，好失望， 又跌翻一格啦， 好邪恶咯，觉得而家 其实预咗修咸顿有机会输嘅，咁啊觉得啊扑街，唔通真系呢镬真系俾条路佢上 其实正路佢系真系咁样就上 咗，应该系佢第四噶啦嘛， 系啊， 正路系， 唔系因为预计咗修咸顿咧开始要面对强队， 系 啦， 咁其实佢应该系跌落嚟噶啦，咁样样。 修咸顿又系老友记嘅对阿仙奴。个龙门系真系 fan 嚟嘅 ，fan 到晕嚟啊！ 诶，你攞唔到啊？我猜到脚，仲有， 哎呀，后边咁。 因为其实咧嗰日嘅即系铺排啦，即系因为曼联嗰场波系即系泉州嘅尾二嗰场啦，礼拜一仲有一场西布朗啦。咁其实嗰个铺排就系、是、即系利物浦先失咗分啦， 系 跟住继而咧就修咸顿跌咗落嚟啦， 嗯， 爱华顿攞唔晒三分啦。嗯咁啊，即係其實係一個極佳嘅時機咧，曼聯係可以即係攀過頭嘅。咁佢曾經一度咧係衝擊到第四位，即係嗱、嗯，你明白？曼城贏6-0之後咧，如果曼聯贏波嘅話咧，都係可以壓過曼城嘅。 係。 咁其實係即係對於即係為啖氣嚟講咧，好撚關鍵嘅。贏六球，屌我可以贏，我唔撚贏，我贏一球就得啦，贏一球就可以。高你一个名次啦，最后冇发生到，结果咧而家个排名就系咁嘅，阿仙奴继续第一啦，利物浦同车路士就继续第二位啦，咁啊曼城爬翻上嚟咯，修咸顿跌翻落去，曼联咧就又即系跌翻少少啦，去翻即系第六位，跟住继而咧就系呢个爱华顿纽卡素，咁啊热刺跌到第九， 惨 咯， 不过其实又唔系争好远 嘅 啫嘛， 嗱系啦，嗱呢个就我想讲嘅重点啦。话说咧热刺未对曼城之前咧，就阿波亚斯出嚟讲，佢话因为而家只有20分，咁啊落后榜首咧就有8分，咁因为阿仙奴即系嗰场波就踢先噶嘛，咁话其实咧冠军系冇可能噶啦。即係雖然而家只係踢咗12场，咁但係冠軍係冇可能㗎。 佢點可以咁做㗎？ 嚇！ 你佢點可以咁樣講㗎？ 佢真係咁樣講。 因為人哋排第五嗰隊都話聖誕節要攞翻， 而家排第六啦， 排第六。 係啦，咁你會計到嘅。咁我嗰一日我第一時間去諗就係話，咦20分都唔可以衝擊前四，咁好撚慘喎。咁我望下曼聯咯，於曼聯都係得20分，點解咁大口氣話自己可以攞冠軍嘅？ 咪勁咯！ 即係呢個我諗唔通啦。嗱，但係要講一樣事實俾大家聽就係、是，曼聯而家咧係21分。跟住咧，同佢同分嘅愛華頓，緊隨其後嗰兩隊係20分嘅，就係紐卡素同熱刺啦。咁我想講咧，一至九位咧，暫時短期內咧，即係踢 even 踢多3周都好咧，都唔會跌過第十位嘅，都唔會跌過， 都會係打板啦。 所以其實個形勢係出咗嚟㗎啦，明朗化㗎啦。咁唯一啲人就望就話，喂，修咸頓可能係虛火會即係跌翻落去啦。嗱，呢個要睇定啲啦。咁但係嗱，之前頭嗰幾周 而家排前四嘅球队咧，都系头四周咧分别坐过榜首嘅球队嚟嘅，即系又去翻个形势啦，就系阿仙奴啦、利物浦啦、车路士啦同埋曼城咁样。咁而家咧又即系排翻呢一个阵出嚟咧，呢、這个系啦，又嚟过。咁跟住咧，热刺就即系大家其实嘅预期都系今年即系你买一亿去买人，其实都好捻问噶啦。咁你而家跌翻去第九二十分，但系其实讲紧六至九位系争一分，而得失球嚟讲咧，就曼联相对上有啲啲优势啦，正五啦。咁啊，跟住爱华顿正四啦，纽卡素咧就系即系零啦咁样。咁啊，如果按而家嘅形势，因为曼联错失咗即系最佳。冲上前四嗰个时机， 买周嗰下， 咁佢下一次嘅时机咧，其实就系要等到圣诞噶啦，即系佢下一 round 系要等到圣诞，因为而家咧 点上第二啊屌！ 因为其实你计到嘅，我讲翻下礼拜有咩波打咧，下礼拜咧就到阿仙奴作客卡迪夫城啦， 唉，惨啊，惨啊， 邪恶啊！ 邪恶啊！点样邪恶法？ 卡迪夫城好邪恶。 系啦， 卡迪夫城入第二球，入曼联第二球，真系我觉得好邪恶。你点曼联点可以俾人顶入噶？系嘛？OK， 你被曼联俾人顶入， 世纪中坚 冇问题，俾人顶入，你冇人俾一个韩国人顶入。 咁啊系， 系嘛？那个韩国人有几高啊？ 我谂同我差唔多。 你冇可能俾一个咁嘅韩国人顶入曼联， 一米八二， 曼联嘅龙门， 一米八二唔 OK， 你佢哋谂一米九啦， 系啊， 八仙真系好捻多噶，你滨州同人争八仙系咪争远？ 你韩国仔喺。入曼联波唔紧要，你九十分钟之内你入唔入都得，你冇可能喺保时仲要用头顶入噶嘛，好邪恶咯。 嗱，所以咧，阿仙奴如果呢一场咧赢到卡迪夫城咧，就证明阿仙奴今季嘅排名既高过曼城，又高过曼联啦。 全部就以对卡迪夫城 系啦标准啊嘛，因为点解咧？曼迷冇唔开心噶，因为曼城输俾卡迪夫城，但佢和。即系证明佢入球多曼城一球，咁今季曼联嘅排名就会高过曼城一位啦。 曼联就可以排低过阿仙奴少少， 系啦， 排高过曼城。 系啦，佢哋会咁谂啊嘛。咁嗱，呢一场波你会睇到噶。嗱，我话佢错失咗最佳时机，因为上集真系咁讲啦，话曼联会有段冲上前四啦。今个礼拜真系最佳时机嚟， 最佳时机噶啦。 咁其实样样都中，就系唯独估错咗，就冇谂过卡迪夫城咁邪恶。 系， 即系竟然系 一个斗锤顶紧车。 系啦，即系太矛啦。 计漏咗个黄种人啊。 系啊，踢波用脚噶嘛，足球嘛，唔系头球嘛，点解要头上波咧？好捻离谱嘅。 点解判唔捻入？ 屌你老尾，有乜理由俾个韩国人顶入噶？ 嗱，咪就系咯。 可能。 咁所以咧，我以前签过朴智星噶嘛，屌你。 仲要今个礼拜啊 ，OK， 嗱，阿仙奴对卡迪夫城，咁另外嗰几支前列球队就爱华顿对史笃城嘅主场出击 ，OK， 咁跟住之后咧、 啊，史笃城啊真系死紧 嗱，其实而家已经十一月啦底啦，其实十二月 十月啦， 咁啊今个礼拜就横跨嘅，就其实进入十二月嘅赛程，十二月即系礼拜十二月一号， 即系我哋 礼拜日 第二啖气啦，而家系 啦， 我谂紧啊嚟紧阿仙奴连输三场噶啦会，因为咧你连输三场就失晒九分啊嘛，咁佢又连赢三场咧，咁佢就即刻上翻 嗱，即管睇下啦，点解咧吊鬼嘅地方就在于咧。嗱，我哋要咁講，我哋龍之排輩，先講阿仙奴啊嘛，因為排第一嘛。咁講第二就利物浦啦，利物浦就作客後勝嘅。 係。 咁啊，今季利物浦就對弱，即係唔好話弱到我哋。 中游 嘅 好難踢啊，對後勝。 其實就 唔係，其實利物浦今季對中游係全部有著數嘅。 係。係啦。 唔係時間打中，總之嗰啲頭四嗰四隊對咩隊都好難踢㗎。 好難。 即係唯獨是佢又最撚易踢㗎嘛。係 冇錯。 咁樣佢用呢個邏輯㗎嘛。 喂，你明唔明白？打老虎好易，後勝老虎嚟㗎嘛。 係 嘛？咁啊。正路嚟讲啦，正路嚟讲，利物浦呢一场咧就即系憧憬住正路就应该都可以守 得住。我谂苏亚雷斯入三 守得住第二啦，系咪？咁样就咁啊，好捻危险噶啦。咁点解咧？因为第三位嘅车路士咧，将会喺礼拜日嘅凌晨咧系对修咸顿，即系前面嘅球队 好难踢， 但系 好难踢， 主场踢啊，咁啊主场好难啦、啊。你连西布朗都赢唔到， 系啦， 和啊嘛。足球算术咁计啦，曼联就主场输俾西布朗，咁呢个车路士就主场和西布朗。咁正路佢咁排咧，就车路士应该高曼联有一位 少少， 有端倪噶啦，大家可以去买噶啦，排名榜其实就系、是。咁啊呢一场波，即系如果车路士主场出击嘅话咧。坦白講咧，其實就攞分嘅即係機會係好高，三分嘅機會好高。咁換句話嚟講，即係一二三位佢要對嘅對手相對上冇咁強。 嗯。 咁正路嚟講咧，就應該維持 正常啊，係 維持不變 嘅。變先 好啦，到第四位嘅曼城，同一個時間咧係主場對史雲斯。今季曼城嘅主場係六場全勝嘅。 嗯。 咁而且咧， 好難打。佢路炒四五六七球。係 啊，四球炒曼聯四球啦，炒呢、這個。熱刺六球啦，炒呢個諾域治七球啦， 同埋亦都要睇下史雲斯今年嗰個目標都經已去咗歐霸杯㗎啦， 係啦， 基本上 即係個細節係咁啦。咁一至四位，今週嚟講相對上咧好難踢。 係好難踢。 係啦，咁啊曼聯，曼聯就機會，曼聯就機，曼聯就機會嚟啦。 機會嚟啦。 曼聯咧喺禮拜日嘅八點鐘咧，嗱呢啲時間好好啱啦，大家唔睇呢啲咩雞汁嗰啲啊，係 啦 係 啦， 冇啦， 對唔住， 而家係 龍湯補啊， 掌門人之前傳之終極前傳曾國祥啊。 啲撚嘢嚟㗎， 掌門人啊嘛， 咁撚似油麻地戲院嗰啲戲名 㗎。咁咧，佢就係會作客呢個八六勁咧對熱刺㗎， 唉， 易打， 易打， 嗱 冇得輸啊。 嗱點解易打咧？分析又係好簡單，去翻基本部，曼聯咧就和卡迪夫城， 係， 曼城就輸俾卡迪夫城， 係， 咁曼城咧就炒。熱刺就六球， 系啦， 咁曼聯就加多一球，就炒七球， 啱啊！ 咁馬會嚟講，你都係買其他嘅，係冇分別嘅，係啦，但係就多一球。 你唔好買錯喎，曼城同曼聯有兩支唔同球隊。 係啊，唔好好似揼骨個靚仔。 各位曼迷就係記住，曼徹斯特是有兩支球隊啦，曼城同曼聯唔好撈亂 ，OK？ 唔好做我買波咁咯，我想買巴塞，點解買撚錯咗阿爾巴塞特？ 其实都好易认嘅啫。嗱，如果我哋睇直播英超上面嗰个曼联个简写系门 M U N 啊嘛，系咪先？ 系 门， 咁就对 T O T 喊样。 系啊， 正路曼联呢场赢硬噶啦。不过即系都系要讲翻一句啦。 嗱，呢场要讲下嘅预测啊，嗰啲 唔系，我要讲咗个排行榜先。 哦，好啊，好啊。 嗱，因为佢哋话要升上前四，要 唔系啊， 圣诞上 冠 去冠军啊嘛， 上亚军， 先上亚军啊嘛， 好谦。 咁我计俾你睇咧。围唔到数嘅，点解呢？嗱，阿仙奴呢一场就算输咗，曼联都系唔会上到榜首嘅，因为佢同佢争七分。咁而家系 多两场咯， 系啦。咁第一场唔会输七分噶嘛，系咪先？即系呢个又系计数问题。咁第一位唔使谂啦。好啦，第二三位，咁你知呢个利物浦同车路士而家得失球一样，都系正加11啊嘛。 系。 咁啊，输紧噶啦呢场就，即系佢即系利物浦会比后程大炒，呢、這个一定系噶。咁车路士主场会比呢一个修咸顿大炒咧？ 冇错。 都系事实嚟噶啦，咁咧换过嚟讲，佢哋两队都系24分，咁、好啦，曼城又输啦，就22分啦，系咪先？咁我当曼联即系炒七球之后咧，会有24分啦，系咪？咁佢得失球咧就会系正12嘅，咁换句话嚟讲咧，佢可以冲击上咧第二位嘅，但系计数咁计咧，就因为车路士系对修咸顿，咁修咸顿一赢嘅话咧，曼联嘅分数系冇可能会超越到修咸顿噶啦， 和咯。 所以咧，阿迪讲嗰个上第二咧，今个礼拜你喺数字上面系冇可能会发生住嘅，下礼拜可能得系啦。咁所以咧就讲翻场波先啦。咁你知啦，即系我哋分析好客观嘅， 系 咁啊，都系嗰句啦。 唔系我同你客观，就系人都知噶啦。 系啦，咁曼城炒得热刺六球，曼联既然系可以唔使对卡迪夫城唔使输，咁就会炒七球啦。因为我哋分析呢七球究竟系边个入好？ 朗我嗱七球我唔知边个入，应该系朗尼助攻七球， 系嘛？佢单都还先助攻。 唔系，佢练成咗啦。琴日欧联嗰场波，佢好多横传嘅， 右脚车过啊， 变晒做助攻，助攻王嘅人， 助攻王 系 调转咗，系朗尼射鸠个龙门，再反弹出嚟俾其他队友 系执鸡， 系啦。 佢琴日都系咁样嘅， 吓、啊，所以朗尼系成，琴日嗰场波之后咧系成功转型噶啦。佢射门又得，传波亦得， 哇，传更得， 得咗， 得咗，得咗。喂，分析翻场波先啦，热刺嗱，喂， 其实我就都几，我因为我同事咧成日讲，我隔篱个同事成日同我讲波噶，佢系热刺迷嚟嘅，佢 啊 屌到七彩啊呢排，狂屌阿波亚斯，咁就我哋啊，其实最初开 lift 嘅时候有讲过波亚斯啦，咁但系去到呢一刻，其实对波亚斯有少失望嘅，因为唔知点解佢将成队波教下咧。就谷晒去中间，集中晒喺中间嚟进攻，跟住就喺度射人墙。 系 佢就冇利用翻球场嘅阔度，攞翻对翼出嚟打，就冚唪唥捉晒喺中间，拖入中间，跟住就一全唔掂甩咧就勾射，射亲人哋千几人喺个大禁区嗰度就实中人嘅，冇一球射到嘅。咁啊，即系睇佢成个进攻模式咧，系而家暂时嚟计咧都好捻头痛，加埋佢入波嗰个能力系真系相当低嘅。 系， 唔系我谂佢本身热刺本身其实佢本身冇太多翼可以用，就其实唔知点解上季用开连龙系用得几好，今季唔知点解突然间唔用，咁我用咗唐新，咁、 啊、 我都话啦，唐新我睇佢踢根本佢唔系一只翼嚟嘅。 吓， 其实佢，我觉得我唔想咁样讲啊，但我觉得。保亚斯有少少好細路仔咯， 斗气， 即系好似中意人哋当，即系佢将我哋成日批评嗰啲人，将打机当真波踢嗰啲人，佢将呢啲所有条件搬晒落去真系个足球度。你唔见佢而家佢理论上佢而家热刺基本上嗱，虽然佢买嘅人唔系佢话事，或者可能系佢老细话事，但系你会见佢放好多咧系好多好高大嘅人，好似啊谂住要 即系有着数， 要抗衡翻话。英超就啲小學雞成日鍾意講啊，英超梗係要練大隻啲㗎啦，係咪先？最多人講呢樣嘢，我唔其實唔明白點解英超就要練大隻啲，對抗性其實同嗰個肌肉量啊或者大 即係他古老咪知 冇唔係相對，唔係 健身教練又有 唔係絕對嘅。咁佢就但係用好多過六尺高啊又好大隻嘅人，但係要堅持佢哋踢地波，同埋踢啲全場緊迫好體力化嘅，即係好似以前摩連奴第初代嗰種踢法咁咯。但佢又冇翼去幫佢消解咗兩邊嗰個攻勢，咁變咗嚟計，佢如果淨係集中喺一度，有啲似以前列納初大嗰時又係咁啊，好中意喺中間狂遠射嘅。 對曼聯死梗呢啲， 我覺得其實我唔知點解佢係會變咗呢套踢法咯，即係我係同埋佢嗰個閘咪永遠解決唔到咯，尤其是佢左閘永遠都買唔到一個好嘅人。 而家咪打阿維湯根咯， 係啦，而家你變咗變相要揾一個類似華可以華美倫嘅角色打開中堅嘅，而佢打左邊，因為佢連 Danny Rose 都傷埋啊嘛，咁 所以嘈咯，而家阿華湯根話喂，快啲 買 左 閘 啦， 係嘛？ 係啊， 佢唔中意踢， 開咗係啊，開咗聲嘈噶啦。咁所以我諗莫耶斯嘅智慧嚟講，佢應該都會集中喺右邊噶啦。你知道啲翼幾勁噶啦， 同埋你知道似乎就好似話佢哋犯咗利物浦嗰個病，即係一賣貴咗人咧。即係賣咗個貴人咧，就用嗰嚿錢咧，好想使曬佢。同埋即係見到現成嘅呢期邊個當紅嘅就買邊個。即係正如佢買咗而家呢個房中啦，巴西嗰、那個嗰、那個保連奴啦，係啦。即係佢變咗係好多好盲目啊，唔係真係一個好有一個好針對性策略性嘅。 呢、這個好容易睇到嘅歸前，我哋都講過咧，就話我哋懷疑熱刺係冇球探系統嘅。 系， 当呢个阿仙奴同利物浦买边个咧， 佢就跟住你啦。 系啊，冇错。 但其实好多都系烟幕嚟噶嘛。 系， 即系你就中捻一招咯，根本人哋都冇出过价。 系啦， 咁你就买捻咗翻嚟啦。 系， 而家就系有个咁嘅情况啊嘛。咁但系嗱，真心讲啊，嗱，今场即系今个礼拜系曼联咧，即系我真心，我记得曼联好似今季未排到第九噶，好似就系排第八。 俾个机会咯。 今季嗱呢一周咧就系 曼联排第九，曼九排第九啊， 系咩？咁佢又翻第九嘅最好时机啦，因为你 系啊系， 即系点解咧？如果热刺侥幸 就有一粒 有球证帮助之下赢到咧， 曼 联今个礼拜排第九嘅机会咧系极度高嘅，因为第一即系佢计数咁计啫嘛，嗱，爱华顿就主场出击，爱华顿只要和啊都爬过曼联头噶啦，如果曼联输。咁跟住繼而落嚟，咁因為熱刺排第九嘛，而家熱刺一贏又升翻上嚟。 係啦， 跟住最好笑嘅嘢咧就係呢、這個唯一就係紐卡素主場要對西布朗，難搞啲嘅啫。總之曼聯今場波 even 和都好咧，佢都唔會過到頭，而且會跌多落一位嘅。嗱呢個係計數咁計嘅啫，係啦。咁啊，所以我哋係非常開心嘅。你知有陣時啲係咁嘅，你一鼓作氣聚如水三面揭，你錯過咗最佳時機入市咧，係咪先？ 係啦， 你要再等就好撚煩。 我覺得，企喺曼聯個立場，我又唔係太擔心你以上所講。就算你以上所有嘅 factor 都唔發生都好，曼聯最終都係會攞冠軍嘅。只要佢餘下嘅賽事全部贏曬， 呢個一定係嘅， 係咪？ 呢個一定係，因為我哋計數都係咁計啫嘛。 因為曼聯今年嘅防守性咧，如果你係有。佢好早入咗一粒波，睇阿仙奴做好例子，好早入一粒波，佢十一個人落曬禁區咧，你係好難入佢嘅，真係好難。因為點解咧？嗱，我翻睇咗阿仙奴嗰場波，我好似一場波睇兩次，我一次我特登睇阿仙奴點解個功力咁不濟咧？我發覺一樣好特別嘅嘢，你冇人留意到嘅。嗱，奧斯爾踢得好順嘅嘛，之前。哇！入禁區咪入禁區咯，入禁區扭完之後出翻嚟再射吹啊！ 唔係出翻嚟再扭入禁區 再射吹啊！但係嗰日奧斯爾咧直頭死狗咁樣，喺我唔記得五十幾分鐘定六十幾分鐘，我發現一個端倪。我發現一個好奇怪嘅嘢，就奧斯爾照常咁樣帶住個波入去，行到去嗰陣時，曼聯已經係差唔多十一個人堆曬喺個禁區嗰度。奥斯又入到去，佢可以再入嘅，佢可以再行入啲嘅，但系佢即刻褪翻出嚟。 点解咧？ 點解呢？我見到佢個手部有一個小小嘅動作，揞一揞住個鼻。 嗯， 佢諗 笑， 唔係啊， 臭啊！ 十一隻萬狗喺禁區嗰度臭。 咦，我想搵返嗰一幕喎、啊、屌 喂佢真係喎佢免得冇冇冇个鼻走返出嚟喎、啊、喂真係臭喎、啊、你咪十一个。 嗱我要为阿斯诺平反阿斯诺嗰一场波系功力不济啦。 係 啦。但 over ok 嘅点解呢我而家想用即係嗰个得失球去讲下。 係。 去分析一下嗰、那个嗰、那个估计、那個、啊而家。嗱依家呢双位数字系即正入球。入球是正數雙位數字的球隊呢得四隊嘅啫。咁最好一定是曼城啦繼而就是阿仙奴之後就是利物浦同埋呢一個嘅 Chelsea。咁呢其余嘅球隊呢而家全部都係單位數嘅啫。其實你知道有啲呢叫做里程碑我哋成日都講呢、你一踏過咗個里程碑喺 Milestone 之後呢其實基本上有啲嘢會好順或者係有啲端倪會睇到嘅。咁呢你知道呢其實一支可以挑戰到前四或者講緊係即係攞冠軍嘅球隊啦這個真是永恆不變的定律跟這個射十二碼一是入一是不入一樣的你一定要入球是多過失球的嘛 是 是 但是你想想功力這麼強今年今屆功力這麼強阿仙奴都入即是頭射門都沒有 啊那場波 是啊入去禁區都沒有、啊、 臭的嘛因為 基本上只是在一些特別的外來的因素的已經不是足球的範疇的了、真係嘅，你諗下，十一隻萬狗喺個禁區咁細嘅範圍，走嚟走去又加埋啲汗味，真係臭嘅，你真係會走出嚟。 狗啊，應該唔會流汗嘅， 但係即係以我所知，因為我都聽聞過有好多即係球隊喺主場都中意耍手段嘅，例如作客區嘅更衣室就冇熱水沖涼啦，即係好 撲街， 即係估唔到曼聯可以。作客即係比賽前一兩日係唔沖涼， 唔係可能沖咗涼㗎，但係都臭， 都臭，天性嚟嘛。我哋聞臭啫，我啲狗好中意。 我想問一下咧，你哋估計咧呢、這個禮拜咧，保亞斯咧會 keep 住一分嚟踢啊，定係會同佢搶咧？因為其實佢個帥位真係有啲危機。 我諗會搶， 你估會搶？ 我諗會搶，因為佢開曬口啦，我係冇機會㗎啦、啊。我哋唔降班都算 OK 㗎啦。咁、啊。我覺得佢會搶咯，起碼贏翻，或者係緊湊到曼聯，對大家都有個少少交代咯。 嗱，上場波咧對曼城咧就即係改變咗之前嗰十一場嘅踢法呢、這個熱刺，真係同你攻諗住， 就 點知就 大就賴嘢啊嘛， 係啦。 咁頭先我講緊得失球，其實未講完嘅，你哋暫亂個歌病。其實咧，另外嗰幾支球隊咧，即係嗰個得失球咧，就係、是、之後就係呢個沙林頓啦，跟、住就到好勁嘅曼聯啦。之後先至再到愛華頓嘅，而熱刺咧係負緊三球， 正常啊，佢入波真 係係啦。咁喺咁嘅情況咧，其實 佢兩場都輸咗九球， 大概會睇到啊。呢一場波我估咧佢會照攻嘅， 你會照攻， 因為第一主場，第二上年咧其實主場贏過一次曼聯嘅，即係對波亞斯嚟講，其實佢唔會射你嘅， 啱。 而且調翻轉講咧，佢要追得失球，追得失球嘅。有得即係得又係得兩個做法嘅啫，永恆不變嘅定律。 一係入波，一係唔會俾人入波咯。 一係你對弱隊入多啲波，即係相對上易入波嗰啲，你入多幾球。一係咧，你就喺你對手身上面，令佢即係入翻佢多一兩球，因為來回噶嘛，呢個係。咁所以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你今年睇到就係前即係前唔好講前四啊，前九唔計阿仙奴啦，已經叫做放領咗四分啦。你由第二位開始數落去第九位，其實相差係四分嘅啫。咁你。按比例去成嘅話，其實唔係好多㗎咋，因為佢嗰個互相調位嘅機會係好大嘅。咁得失球係好關鍵嘅呢一樣嘢。咁你會睇到嘅就係話，嗱，假設呢一場波，即係如果真係要鬥攻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就曼聯要輸嘅機會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大嘅。 因為我覺得以莫耶斯嗰、那個即係嗰個諗法同埋佢個。佢一般嗰啲咩縮骨嘢咧，佢一定縮撚曬後邊呢場波，因為喺爆勁，佢一定縮曬後邊嚟打反擊。 係啊， 就好似對阿仙奴嗰場波咁，佢一尾縮啦，佢唔撚要，直情唔要普失信俾曬你， 係啊。禁區咯， 咁佢根本明知自己都係 hold 唔到普失信。 係係係。 就算你尋晚對利話，佢都係縮啦。 係係。 開頭時段佢都係縮㗎，後屘係對面冧咗佢先搶翻嗰個普失信啫嘛。其實獅子講係啱嘅，因為。咁耐以嚟，保亞斯其實嗰套 form 係冇變過嘅。佢、最大鑊佢就冇 plan B， 佢、永遠都係嗰套壓上去攻，搶緊逼，然之後搶得好快， 然之後不停唔俾空間對方猜波，佢其實都係得呢套戰術嘅啫嘛。你好少，你幾乎冇見過保亞斯，直頭應該係絕對冇見過，佢將所有球員收埋曬喺後邊嚟踢嘅，係冇嘅，佢一定係壓出嚟踢嘅。 所以大家今即係呢個禮拜嘅一個看點就係真係要睇下咧，其他即係前。排头九位嗰啲球队咧，佢今个礼拜真系同你斗入波多噶啦，因为你睇到个形势跑咗出嚟嘅。今个礼拜对于利物浦、曼城嚟讲咧，同埋阿仙奴争啲啦吓，即系因为佢作客啦，始终会打少啲折扣啦。但系对于利物浦同车路士，仲有曼城嚟讲咧，喺佢哋争得失球咧，系其中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嚟。因为以往咧，我哋去理解英超咧，就唔会觉得得失球系一个咁重要嘅作用，因为成日都会觉得可能已经放领咗咁样。咁但系依家，譬如你睇到排第二位嘅两支球队同分同得失球，咁你系时候就要去争去抢啦。咁嗱，我真系好老实去讲咧，真系要预计嘅话咧，要同阿迪嗰啲讲声唔好意思嘅。即系曼联系冇可能会上到即系第二位嘅圣诞之前，因为你从而家嗰个排名咧，你系揾得出就系头嗰四位就系阿仙奴、利物浦、车路士、曼城，得失球最佳嘅嗰四队又系呢四队，喺双位数字嘅。咁你曼联就系讲紧，喂，你踢咗十二场，你入波正数都只系 五球咯， 五球，其实系好少。 唔系啊，琴晚 你去到最后要争嘅时候咧，系。 不过唔计落去， 咁咪正，咁你好麻烦噶嘛？而家个情况就系你到你真系要争嘅时候，讲紧来回嘅分数系讲紧可能一至两分嘅，或者同分 嘅。其实我都系咁讲啦，都系唔使计得失球噶，只要余下嘅赛季 你赢紧晒， 赢紧晒咪得咯。 但我会咁估啦，我而家估啊，我觉得热刺会赢嘅。 嗯， 我觉得热刺会赢。即系唔好问我点解啦，我战术我理得佢啊，我理得啊边个边个点打防守边个， 即系你唔好理嗰只股票点解会升啦，总之会升啦。 我入感觉上，通常我依今年我觉得曼联如果和一场，下一场都会好个濑嘢下嘅，都会濑濑地嘢嘅。 一来啊， 有啲还得还失、 啊。一来啊，猪狗不如啊拉伤咗水喺根啦，继续。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曼联系真系有机会失分。 但我觉得热刺呢个礼拜就我自己嘅感觉啊，几乎系可以断定佢今年上唔上前四。呢场波对佢嚟讲好紧要。只要呢场波一有咩闪失，保亚斯个帅位可能有问题。 即系只要热刺癫噶嘛？ 不过你哋首先，我觉得有一样要讲，就系唔好将佢输俾曼城嗰场波输六球 做一个 放到咁大。 系、okay, okay. 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其实输六球 系 好闲嘅啫。其实如果分开六场嚟输就大捻镬啦， 系咪 先？你一场输晒六球，其实好小事嚟嘅， 都啱嘅。 反而你会觉得咁谂，如果嗰场波 可以敲醒佢， 喂，唔系老实讲，其实佢明知都系。赢唔到，输得开头冇咗两球啦，已经佢索性保留体力。其实佢喺战术上面，因为你知道佢打体力型噶嘛，打紧逼噶嘛。如果可以俾曼城入得六球，即系话佢本身喺个人员上面嗰个体能上面，其实佢唔系用得好尽嘅啫。佢系预咗下一场啦，已经。 佢今晚可以出晒后备咯，因为都出咗线啦。 系啦，亦都另外调翻转讲咧，另一个利好因素咧，就系曼联今季作客。前列球队咧系赢过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如果呢个走势咁样走落去嘅话咧，其实曼联只要今即系呢场波，我唔觉得佢会攞到三分啦。第一， 同埋你知道，同埋两队波球员个体格都争好远啦。你曼联都系得个华伦西亚最大只哥喺边度走嚟走去，但系佢喺热刺嗰 中师就死埋啦。 系啦，你睇下热刺成班好大只嘅中间走嚟走去， 咁样侧边咪有空位咯。喂，讲翻欧联嗰场啦， 欧联啦， 琴晚有冇睇？我冇睇啊，因为 有睇过曼联少少啦，不过 精华咯， 见佢入咗两三球都想瞓啦，已经， 系嘛？有听众孙仲要，即系唔系孙仲要，一直同我讲，叫我大嗌一声，就系话呢一个利华古信执柒咗佢啦，咁样。咁其实就我唔会咁嗌嘅，因为而家嘅领队系希比亚啦， 系咯， 我哋要尊重， 冇可能。 其实我知希比亚有啲嘢谂，有啲谂法嘅， 系 佢听咗我哋节目。即系肥 Sam 即系开季嘅时候咪话嘅， 系嘛？唔好俾佢死啊！ 唔好俾佢死，走远啲。 但系佢仲有机会签名出线，佢未笃定手。 即系利华， 唔係萬九啊，萬九個機會係次名嘅喎，都仲，因為最後一場要對沙特噶嘛。 我冇所謂㗎，萬九佢都係冠軍嚟㗎啦，佢咩名出線都得㗎，係 啊， 佢一定出線㗎。 所以就 唔係我希望佢嘅遊輪巴塞嘛，一次。 哦，咁啊係，咁啊係。 佢即刻喺十六強就即刻遊輪巴塞或者遊輪呢個拜仁，又或者踐踏呢一個皇馬嘛可以。 係啊， 即係令人好興奮㗎。 跟住平價買美斯啊嘛。 唔係啊，其實你哋。留意一下，好似呢個巴塞而家首名唔係咁穩陣嘅喎。巴塞首名出線， 佢輸咗嘛嗰場。 係啊，佢輸咗俾亞積士之後咧，其實而家反而 AC 米蘭排 第二啊嘛。 係啦，咁其實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穩陣嘅咋嗱，我補一補個數俾大家聽啦嗱，巴塞十分啫嘛， 係 咁 AC 八分啊嘛，亞積士七分啊嘛，其實唔係。 巴塞對咩先啊？士 亞積士啦就係、是，係咪啊？佢唔係喎。最尾系對，唔係對西奧迪，西奧迪對咗啦。 亞積士啊， 係啊，對亞積士㗎。 即係亞積士都要搶嘅，但邊個主場先？如果你話去翻老 營，亞積士主場， 亞積士主場 ，OK。 啊，係有咁事。 不過唔緊要啦，曼聯其實講真，佢對親邊隊都好咧， 佢都係贏， 都係贏歐聯冠軍㗎啦。係 啦， 係啦，即係一 輸曬都贏歐聯冠軍。 係啦，冇錯啦，所以冇 即係應該今年係起碼兩冠嘅。 我係咁諗咯，嗱，即係其實你又係計數咁計啫嘛，咁佢贏咗利華5-0啊嘛，咁拜仁今季對咗利華未㗎？ 拜仁 今季對咗利華贏幾多？ 我真係唔知喎， 好似2-0啊，我記得就，咁拜仁贏咗5次歐聯啊嘛，咁佢贏多三球，咁佢今季咪即係曼聯可以一季之內多贏多三次歐聯咯， 係咯。 即系你计数啫嘛， 系啊， 啱啱啊，唔系我真系用翻曼联 逻 辑啫嘛， 逻辑系咯， 即系佢话唔紧要嘅，曼城咧，即系对我再重复一次，点解我咁捻烦就系，佢话曼城对卡迪夫城系输，我哋系和，我哋今季仍然有机会嘅， 系 啦，嗯， 好嘅。好嘅，呢、這個心態 好嘅邏輯 係啦，非常之好嘅邏輯。咁所以咧就嗱，即管放長雙眼啦，嗱錯過咗最佳上前四嘅時刻， 好可惜啊！ 要等到十二月啦，啊十二月都嚟啦，其實就 下次咪直上第一咯， 可以啊， 直上第一咪得咯， 絕對冇問題。咁啊，即係 細路， 其實我覺得都係嗰句啦，過程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係終點。如贏曬如下 咁啊，佢哋一向 就係冠軍㗎啦， 一向都係用呢個邏輯去出發嘅。 其他隊全部輸曬。 嗱、啊，最尾啦，首尾呼應啦，其實就你即係大概，三十九分鐘㗎啦，講咗，你唔撚 Q 我嘅大佬，喂 ，Q 咗我其實。 係咩？ 即係咁興奮。 即係首尾呼應啦，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就曼聯如果咧冇前四，即係股價 係 會撲街出事啦。 係。 我而家分析咗客觀事實俾你聽咧，格拉沙家族係睇到條 path 㗎啦。 系啊， 即系个 path 出咗嚟就好大机会冇前四。 系啦， 咁你哋就留意一下未来呢两个月嘅啫，真系唔会多，因为你一到二月咧，是你一放领一远咧，你多个十分咧，你真系翻屋企含 唔使噶啦，八至九分你都冇命噶啦。 系啦，咁所以你谂下呢两个月佢咪即系炒上炒落啊，可能多嘢玩咯。 唔系，即系首尾呼应都咁讲啦，即系。头先我哋个几钟喺度打飞机都系细路仔嚟嘅啫，大家唔好咁认真啦、 啊。毛都未出齐， 毛都未出齐，所以算捻数啦。好啊，咁多谢大家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你下个礼拜啊？ 系啊，会啊。 同样时间啦。 OK， 好，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